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翔，李翔你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那么说到海参呢，确实呢，吃海参对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。 是的，海参是个好东西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啊，说实话，这个海参哪儿好呀？ 对呀、 啊，哪儿神奇呀？怎么选好的海参啊？我觉得可能大家未必啊那么熟悉。今儿我跟周老师跟大家聊聊。 没错，因为这个海参的种类非常多啊。那么国内也有，国外也有。所以具体呢，哪儿的海参好啊？怎么吃海参好？今天咱们还要真的说一说。首先我要说一说呢，就是咱们国内呢，一般咱们都说吃辽刺参， 哎，国内的咱们参呢比较好的辽刺参。 对、那国外的海参到底怎么样？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 今天呀，我们带大家去吃哪儿的呢？去尝一尝这个冰岛海参。 哎， 冰岛海参，有人说为什么今天你们带着大家去尝这个冰岛海参呀？我跟大家说啊，全世界海参很多种，这海参这玩意儿呢，这个物种呢都很神奇啊。咱们国内跟国外的这个海参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？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现在大家说是辽刺参，辽刺参基本上吧，咱们说很多呢都是属于无论是底波散养啊还是什么，都需要前期人工培育、人工干预，纯野外的这种野生参是很少的。而因为中国人咱们原来吃这辽刺参嘛，您做葱烧海参，您做什么都对用。但是国外人啊，绝大部分地方他们不吃海参， 好像他们不认。 在国外呢，基本上没有人去养海参，这海参呢基本都是在野外环境。你想这野生环境，这海参气候得多恶劣，他们自己就能成长，他没有什么人工的干预，他成长呢完全靠大自然。哎，自然物竞天择的这个淘汰的法则很重要。而咱们今天为什么要带大家去这个冰岛呢？你一听这名儿您就明白了，冰岛 寒冷， 这岛上基本上就是常年的就是属于那种冰冻的那种状态哈，咱们叫冰岛可以理解这个意思。但是那里的海水常年温度是非常非常低的，基本就在这个零度上下这么徘徊。而且那里的人少啊，地广人稀啊，对吧，几乎没人呢，那海域当中几乎也没人开发，所以呢那海水呢又冷又干净又纯净。在这个地方成长出来这个海参本身又水特别冷，咱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冷啊，它长得就慢，长得慢呢反而这东西就结实。你看东北那木材啊，那一定一个长成参天大树，每一个什么黄花松啊什么的东西都很结实。东北那水稻一年虽然就一季，长得慢吧，但是香啊，对吧。所以呢这个冰岛的海参啊，它的成长速度慢，它的水温低，但是呢它凝聚的营养就非常非常的高。你要说这个营养，海参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营养，那咱就跟大家说说，就是海参有什么样营养啊？海参是一种特别的高蛋白质，而且海参当中有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。说实话，这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说，真的还帮助挺大的。咱可以跟大家说说这海参有多神奇。周老师啊，那个我知道您也平时主持美食节目啊，也比较爱吃哈、我不知道您研究过海参没有？这海参呢，如果它在海底下，哎，万一您说他遇到点什么天敌，咔嚓被咬了一半，您说其他什么动物基本咬完之后也就完蛋了，对吧，生命结束了，但海参没事， 他的这个自我的修复能力特别强。 是的，没头的地方过不了多长时间长出一脑袋来。 对， 你要是把他尾巴咬了啊，您这个地方过两天长出个尾巴来，你要是把它头尾两头都掐了，过不了一段时间呢，它这边长头那边长尾，它能完全再生。这种就是海参的本身的肢体当中有再生能力，这海参神奇的。但是我们吃海参呢，其实很多的吃的是这种营养，那么这就是大家吃海参的原因。而海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冰岛的海参，而且这是大海参， 你看啊，咱这一大包当中有多少呢？一大包就十根，但这十根海参相当于多少？相当于1斤500克，一根海参这整个的在1两以上， 就是50克左右， 50克左右这么一大根啊。所以这样呢，基本在北极圈这种深海的冰的这种海参，而且呢，今天给大家您说实话吃这个真正来自北极圈冰岛的这种海参，让大家吸收它的营养，各种各样的营养对您身体有帮助的，价格还给大家挺划算的。 嗯。其实刚才呢，这个李想跟我们聊的也比较深了哈，所以可能大家对于了解海参的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。 嗯， 确实咱们国内的很多海参不错，但是国外啊，很多的海参呢，由于它特殊的一个生长环境，非常洁净，也没有什么污染，而且很多人呢也不太认海参， 嗯， 所以呢，这个海参呢相对来讲啊，并不是那么贵，这是一个，而且海参的质量呢相对也是比较高的，而且吃起来非常的 Q 弹， 是 特别的大， 对， 参龄也非常的长、 嗯。 另外呢，从海参来讲呢，刚才也提到它的自我修复能力啊是非常的强的， 嗯， 经过专家的研究呢，这个海参当中啊，它是高蛋白的， 是的， 它是低脂肪的， 是的， 它是低糖，而且富含有各种人体需要的什么氨基酸呐、维生素啊、以及需要的一些脂肪酸以及各种的微量元素啊、等等。而且海参皂苷也是海参所特有的，对于身体有很好作用的东西。现在的海参呐、尤其是国外的，今天这个冰岛的海参，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。 是的， 很多人都在吃， 很划算。说实话，这一根又特方便，您都不用回家再怎么去啊，我给您装好的即食这么一包啊。您说吃的时候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在那，晚上拿出来，第二天早上正好吃， 没错， 泡粥里泡什么都非常好。这一大包10大根，这10大根加起来就是1斤，这一根平均下来是在1两以上的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多少呢？十袋的意思就是加起来足足10斤， 对， 10斤冰岛的大海参啊，十斤，这可就是在100根左右了啊。然后呢，再给大家配啊，咱常说那个海参您得吃伴侣吧，我们配给您配20个调口味的啊，这个海参伴侣的爆汁儿啊，一共。市场上咱不说了多少钱了，这您说您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恐怕都拿不下来。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低于1000元，999，全部都带走。 哎呦，这个价钱好像比咱们国内的海参要便宜很多。 便宜很多，平均一根的话9.9块吧，差不多不到10块钱一根啊。 而且你想，这个50克就是。1两左右吧， 嗯， 1两左右这么一大根的话呢，一般的话，一般老人，比如说一人半根就差不多了， 哎，半根 是吧？25克左右， 对， 基本就可以了，所以真的是合适哈。好，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。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。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。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。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啊！ 那么说到海参呢、啊，这么好、那么好，我跟您说实话，任何好的东西的话呢，咱们得长期的来吃、啊。 对， 比如说我今天吃一根，明天后天不吃了，然后后天我再吃一根，这么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什么好东西也不会起作用。 哎，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天天吃的话呢，确实得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。 嗯， 但是如果按今天这个组合来讲呢，相当于200根啊。那我想呢，可能这一组定完了以后呢，差不多这一年就差不多了、啊。 哎，真的是，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。来，咱们再把这个组合再说一下， 一共给大家是10大包，每包里面是10根，每根基本都在1两以上，所以这10包加起来呢，一共是10斤。10斤，我这个海参令金腰啊，这么好的海参，说实话，这很少有这样的机会。关键是价格，您要外面买真的是大几千，咱们今天999，10包。100根全部带走，并且是大海参，冰岛的大海参，还给您20个汁儿，您调口味怎么吃都行， 是 特划算， 合适哈、啊，性价比特别高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因为我们平台经常推荐海参、 嗯、 啊，什么20克的、25克的、30克的、35克的等等的， 嗯、 这个是50克左右这么大的参，我真的很少推荐。 50克的这个大参、嗯，其实50克这么大参的，可以家里1200。啊，咱们给大家分分人群吧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什么人您要一天一根的吃，什么人您说可以一天半根的吃、 嗯、 首先跟大家说，为什么在这个季节跟大家推荐这个海参啊，咱们讲究呢是叫什么秋收冬藏， 对， 冬天就是给自己身体提供营养的这个时候，所以呢一般讲究啊，如果您说没有条件的人家也要吃45天、 嗯、 有条件的呢要吃9981天，或者直接吃冬仨月，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呢，在这天冷的季节，您首先呢能够坚持吃3个月， 对，按季度、 对，当然您天天吃更好，一年365天都吃着吃更好，至少应该先把冬仨月吃下来、 嗯、 吃3个月，您说这冬天身体的基础打好了，来年开春舒活舒活筋骨，抖擞抖擞精神，想干嘛干嘛，这一年的身体都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，所以呢坚持大家呢至少90天。那么怎么样去吃呢，我给您提个建议，您呢可以先一天一根， 对， 先吃1个月， 量大， 哎，看看调整差不多了，您再一天半根去吃、 嗯、 如果我身体呢就是说咱们说实话可能有时候上点岁数、 嗯、 或者是最近工作比较累， 保养保养， 哎，有点累、啊、有点疲惫的话，一天半根就行， 是 一天半根， 没错，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大家赶上了啊、 嗯、 为大家提供的是冰岛的鲜食海参， 嗯， 咱们是500克啊，也就是1斤1包，给大家10包， 是的， 这就是10斤呐、 啊，10斤啊， 而且每包里边呢有10根左右、 嗯， 那这么算的话呢，一根就得50克左右一根，这真是大参了、 啊。是的， 另外呢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还要再给大家精品的爆汁，咱们是20克一袋、 嗯、 给大家20袋精品的爆汁啊， 是 蘸着吃也是非常好吃的。那这个组合呢，市场价不说了，今天我们999， 999， 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、 嗯。 那不管是一天一根也好，还是一天半根也好，这个组合我真是觉得不用错过。 嗯， 整个下来才999元， 真是 非常高啊。 对， 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而且下半年啊，各种的节能价值非常多。如果说您要是送人的话，也挺合适，因为咱们这个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， 提货券，对、嗯、什么时候想吃什么肯定发家里， 对对对， 发家里之后那那个冷柜里一放，或者冰箱那冻格里一放，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一包来慢慢化着，每天来吃，每天来一根，每天来半根，这么去吃起来、 嗯、 啊，非常方便，所以这对大家来说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。 对， 而且关键是大家有人说我是要那海参自己发自己煮的， 哎呦那可不好发、嗯、 太费劲了、 嗯、 先煮了再泡了，天天得换水，换水里还能放冰，然后呢万一您着点油，万一着点醋没了化了， 对， 太麻烦了、 嗯、 咱们干脆就直接吃这个，直接化了就直接吃的，这叫即食海参， 对， 咱放粥里， 是 放这个奶里、 嗯、 啊，放豆浆里，然后你知道我们家拿这海参怎么吃吗，特别好玩，你把它直接切成小的，不是末，切成小丁、 嗯、 然后呢第一个呢蒸那鸡蛋羹、 嗯、 小孩蒸鸡蛋羹里爱吃点， 对对对对， 第二个呢包点小馄饨小饺子，提前包好了、 哎、 放冰箱里一冻，您到时候早上一煮，什么一煮海参馅的饺子，这东西真的好吃，对吧，还有呢我们给它切了之后，您直接整根太大了，您知道1两的这海参有多大吗，这个跟我那手掌的厚度差不多，长度差不多了、 嗯、 然后直接呢咔咔咔斜刀抹大片，哎，切成菱形片，家里呢直接拿那个滴点醋，滴点酱油，放点辣子，那种青红椒一炒，那种的家常炒海参，炒牛肉方法溜出来之后特别好吃， 对， 下饭都好吃。 而且有些人呢，他根本不是当什么菜呀、啊、饭吃、 嗯， 他就早上起来呢，给他化冻了以后，然后呢白嘴吃， 哎， 蘸点什么料就吃了。 是的， 他是每天呢当一种保养的方式了。 对， 而且呢，咱今天的这个组合呢是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。 是的， 我为什么说呢方便呢？比如说你要是送人的话、 嗯、 啊，大包小包的给人送过去的话呢， 嗯、 还挺麻烦的哈，这个的话呢，您送人一个提货券， 哎， 人什么时候想吃了、 嗯， 然后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， 是的， 特别方便啊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冰岛的生鲜海参啊、 嗯， 咱们是500克一包，给大家10包，这就是10斤， 是的。 啊、另外呢，又赠给大家精品的爆汁儿， 嗯， 我们是20克一袋，是20袋。那今天的价格只要999元，那么和50克这么大的参一根，也就是9块多钱， 9块多钱， 所以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合适。是的，而且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。 是的、 啊，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，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30元。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，赶快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，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。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。关注北广购物，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想，李想你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哎呀，说到这个吃啊，尤其是冬天，就是感觉说到肉才能兴奋起来。 哎，得尝口肉，这个冬天才能觉得解饱解馋啊。这其实也说实话，冬天啊天气比较冷，咱人的消耗比较大， 没错， 真的是需要点动物蛋白甚至是动物脂肪，才能帮我们在这冬天提供足够的能量。 没错，老吃一些什么汤汤水水的啊，或者蔬菜啊，总觉得好像不那么过瘾哈。是没有那么厚实， 不挡口。 所以不挡口，吃点肉的话呢，一下这人就精神了。但是说到这个肉啊，确实有的时候呢，像那种大肉啊，吃得过多的话确实也影响健康。 是的。 那怎么办呢？现在有一种啊，就是南方人家都习以为常的，就是腊肉。 腊肉， 腊肉。当然，这个腊肉不是那个辣椒的辣，是那个 腊月 腊月的腊， 烧腊的腊， 烧腊的腊。那这个腊肉啊，它这个整个制作过程呢，你就知道了。它里边好多肥膘啊，什么肥的那个油啊等等，都给您逼出去了。又好吃，同时还健康。 是的，为什么呢？说这个也是咱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啊。在南方的时候，为什么他写的是这个腊月这个腊呀？说咱比如。在四川，今天咱们再来四川这个腊肉，过年的时候大家说就杀猪宰羊且为乐嘛， 对 吧？过年吧，杀个年猪。可是呢，一头猪过年哪吃得了那么多呀，对不对？那么又怕它坏了，古人没有防腐呢，就先把这个猪肉杀完之后啊，取下来，趁鲜活的时候呢，先拿大粗粒的粗盐给它搓搓搓搓搓，整个呢把盐给它搓满了，揉进去给它做按摩，揉完之后呢，然后就开始晾着。这是什么呢？盐第一让这个肉有点基础的底味，然后逼出它的细胞水，第二是起到防腐的作用，然后再慢慢风干。而慢慢的风干挂的过程当中，它里边那些油脂啊，咱们说肥油啊，它那些肉质当中的，特别是肉当中蛋白质就开始分解了。蛋白质的分解，然后慢慢慢慢就会变成什么来呢？变成另外一种新的蛋白质方式，脂肪形式存在。而这个时候它很多的油脂其实逼出来之后，您会发现好的腊肉做完之后啊，它那个白的肥膘的地方是透明的， 对对对， 它是整个已经透明状了，晶莹剔透的，像那种水晶般的质感了，这个腊肉就算熟了。而且老百姓特别是吃腊肉的是怎么样呢？在哪挂着呢？挂外边啊，怕被什么猫给叼走啊，野猫什么的，挂树上那种，挂自己的这个厨房。你像在四川的时候，厨房是那个底下也是火灶，上面呢挂着梁比较温的，每天就挂在那个灶台梁上面之后呢，烟熏火燎的呢，底下带点烟火气，就有那个柴火味啊，把这腊肉就熏出来了，它又带一点柴火熏的这个味儿，所以这样的腊肉出来之后，一来二去发现，哎呀，这东西太好吃了，又能保鲜，又有味道，同时它的风味又更加这个很好吃，很香。那古人一来二去，这个腊肉就开始流行开了。现在呢，说物流发达了，大家的这个吃的东西呢，不能天天就是酱肘子炖排骨吧，对吧？咱北京人，咱也可以尝一尝这种南方的腊肉的味儿，它有一些特别的做法，真的不是咱平时炖鲜肉能比出来那个味儿的。 没想到当时呢想把这个肉存放一下哈， 对， 这种方式，出来了一个好的味道， 独特的风味， 而且通过这个腊制啊，给它风干以后呢，它的油逼出来了，它的水分逼出来了，那么吃起来更加的有韧性，更加的香了。 是的， 而且呢，用这种腊肉，你发现无论是 蒸啊、炒啊、 嗯、 啊炖呐、啊、啊等等的哈，都有一种特别的香气。 特别的香气，因为熏过它本身有底味。教大家怎么吃，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块的腊肉啊。我觉得啊，第一吃法就是炒，炒什么呢？咱们怎么做啊？因为它本身呢，它不需要去咱们说鲜肉片、肥肉、五花肉那么来回去煸。您稍微底锅放点油，然后愿意放点姜、蒜末也行。然后您就把这个腊肉切成片，您放进去，跟那个稍稍过火一煸，您马上就能看到那个晶莹剔透那种感觉，它就出来了。然后您是里边放点蒜苗，对吧？放点青蒜，啊，放点青椒。跟着一块儿这么去炒，甚至您想放什么放什么，放点扁豆都行， 甚至你炒个白菜都行，都香啊！ 哎，我跟您说，肉片炒白菜可 好 吃了，山东人叫老出白菜，用腊肉炒出来更好吃， 对 吧？这个东西点点酱油啊，你愿意吃辣的放点辣皮辣酱，放点这个郫县豆瓣酱都行。塔塔一出火的时候，一颠勺一炒，炒出来之后，又是菜又是肉，拌一碗米饭也好，就个馒头也好，特别简单，吃起来还挺好，口感还好， 哎， 香， 吃起来有点那个韧劲儿。 对 啊，无论是老人小孩啊，他没有说达到说我嚼动，不是这样的， 哎， 那就吃起来呢有点韧韧的感觉，更加的香啊， 是 吃起来好像有点嚼头那种， 带嚼头了啊。 哎，另外今天呢，好像我们给大家不仅介绍这个腊肉， 嗯， 同时呢给大家带来这种腊式的香肠， 哎，腊肉、腊肠、腊味合蒸，有肉片，还有那个真的传统的这种川式的腊肠，给大家坐在一起。但我们跟大家带来这个腊肉和腊肠呢，与您市场卖的略微有点不同。您买的呢，可能就是普通的那白条猪去做的。我们今天地道的川式，在四川西南部地区的彝族少数民族地区的那种传统土猪、黑毛猪。然后呢，一定呢吃的是平时咱们说吃糠啊啊吃菜叶子的这种的。然后长够一年的这样黑毛猪，只用它的肚皮那一段的五花肉，再加上一部分的后腿肉给您做的这个腊肉。所以呢，这个肉本身肉质就非常好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特别实惠。您看啊，比如说这纯腊肉，腊肉啊，我们给大家是多少呢？12包腊肉，12包腊肉每包半斤。另外再给大家配呢，配了8袋的香肠。这8袋香肠呢，也基本都是猪肉给您做的啊，经过一个调味。 这香肠我特别喜欢。那香肠的外表呢，有点像广式的香肠那种啊， 但是它是川式的味道。 对，那相对来讲呢，比较细一些，但是比广式香肠呢还是要粗和长。 哎，不是那种甜口，是那种咸鲜口。 对，它外表看起来的话呢，都是肉粒的， 是肉粒的肉块，您看得见的。 对。 那么这个香肠呢，也给大家8袋，每袋也是半斤，这加起来呢，又是属于4斤的这个香肠，多少钱呢？市长您要去买，没个大几百根本拿不下来，对吧？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299送到家，您想想今天这个价格实惠不实惠？ 没错，20个单品，且吃呢啊！ 对，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有人说这20包这么老多，我什么时候吃完？我跟您说啊，这个辣味的东西啊，就是能放能存， 金放。 您只要这个包不给它开开， 哎， 您就搁在常温下、就没有问题。 是的， 如果说您开开以后呢，您就搁在冷藏，别 冰箱冷藏 啊，冷藏就行， 放不着。 而且咱们都是半斤一袋的。 对， 其实这个香肠啊，我经常呢做这个炒饭， 哎，好吃， 把它弄成丁儿， 对 啊，然后里边搁点什么胡萝卜呀、或者我愿意吃黄瓜丁儿，搁点黄瓜丁儿啊， 哎 啊等等的，一炒，哎呦，那香啊， 是 香， 完全能释放出来。因为这个腊肠当中啊，本身它带着那种油脂的香， 对， 我们经那个咱们植物油稍稍一逼，其实它的油脂释放出更多来之后，您这时候再把米饭倒进去，跟着一炒，我喜欢怎么着呢？稍稍炒这种饭的时候放一点豆豉，或者放一点那个辣椒油，腊肠炒出来之后再炒那个香辣感，有点像酱油炒饭，但是香辣感那种米饭炒出来也特别好吃。 而且有时候你要想喝两口的话呢，就是白嘴 吃，哎， 白嘴咬一口咬一口的，就是这个小香肠、啊，当小韭菜吃也特香。 您切厚片，包括腊肉也好， 对， 包括切厚片，放那电饼铛上，上下一炕一加温一逼出来，只要这是肉是热乎的，还偶尔带点那个焦香那个焦糊感的时候，滋一口酒，扒一口肉。 你是属于比较讲究，我有一次就把它开包以后呢，就也没切，就拿这个一根一根的这个腊肉香肠啊，就咬一口，九口九， 哎，也行， 也 带劲 啊，也挺有意思。好，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和源堂的腊肉腊肠的组合，咱们主品呢是川香的腊肉，是半斤一包，给大家12包、足足实实的12包。另外呢还有中式的香肠，咱们也是半斤一袋，给大家8袋，这就是20个单品。 是的， 那今天价格只要299，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合适。那如果你想订购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